团加拿大小麦粉，上清凉点到网，清凉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范儿来去相逢，山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儿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5度，本市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今天最高气温只有-3度，最低气温低至-11度，天气十分寒冷，防寒保暖是重中之重。此外，近期天干物燥，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桥区车流量大，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大郊亭桥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拥堵。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嗯，没错啊，是我们出发吧，不是你们出发吧。没有， 每天我的注意还不一样。 咱们一起出发，我们是一起出发啊。各位，今天早上呢，我们陪着大家在路上一起聊一个什么样子的小话题呢？可能说实话，今天啊，天是这个小风嗖嗖的， 特别冷。 对对对对，然后你尤其摇下车窗感受一下啊，嗖嗖的。 下摇下车窗，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可能就是一听你起来以后啊，很多朋友会觉得哇天哪，比这个小风还要嗖嗖的、啊， 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嗖嗖的。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说是这个孩子们都放假了， 是 对不对 啊？ 然后呢，就有很多这个家长啊，都会给孩子报培训班啊，对吧？ 对， 这个也都知道的。咱们往年 人之常情， 对，往年我们也讨论过。那么今年呢，这个报培训班啊，这出现了一个新情况， 有什么样？ 什么样情况呢？ 收费更高了是吗？ 比如说高磊 啊。 哎，儿子回家了啊！回家了啊！爸爸，我要报培训班。 三岁你就上培训班，你上什么呀你？给我出去！ 这是我闻香思女人。 我请你看电影是吗？ 是这样啊，那个就是哎，我要有小孩回来找他爸爸说，爸，我要报培训班。 报什么班啊？ 哎，他爸爸说这挺好， 挺好，挺好，挺好。 主动要求学习 是啊， 这多好啊，对吧？哈，哎。结果这孩子说，我要报一个手游培训班， 出去 我要学吃鸡的玩法。就有块游戏叫吃鸡， 吃鸡 啊，就是那个 大吉大利， 哎，对， 请你吃鸡， 哎，对对对对，你知道， 你看 我、哦、 没玩过啊，哎，听众朋友发的， 哎，磊磊你还真是啊。这个现在有进步上我们节目啊、嗯、对，所以呢当时这个我们说新闻里边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孩子突然回来跟你说 啊， 爸爸我想报个游戏培训班，你会怎么回答孩子呢？ 当然了，如果有孩子咱可以从这个教育孩子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如果您还没有 孩 子， 您就当时在演练了， 设想一下， 对对 对, 对 吧，谋略一下， 哎， 必须得谋略在先、嗯、否则给您来了一下马威，您说您怎么办， 哎、 啊、就像我这儿呢啊、嗯、到现在都出了题目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哎，就如果真的将来你的孩子 啊 突然回来跟你说，爸爸我要学手游， 找你妈去。肯定把这皮球踢给他妈就好了、 哦、 我不管这事儿、哦、我负责掏钱就行，他妈同意我举双手同意，双手双脚， 你看看磊磊真的是，哇、哦、原来大家终于明白在家里的地位了，是不是、啊、活钱包还是零钱。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我们跟大家说说新闻，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如果孩子突然回来跟你说我要学手游培训班，你作为家长你会如何回答他，好吧、 啊、 您可以听到以下内容，接下来铁警提醒广大旅客要安全进站平安返乡， 多家大医院计划在五环外布局， 还有市卫计委通报北京市流感呈一个持续下降趋势， 还有您知道最新流行的游戏是什么吗？告诉您一只青蛙的刷屏秘密。 哎，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春运马上就要到了啊，目前北京各大火车站进站安检都统一实行旅客物品全覆盖式的检查， 是 啊，对于旅客的腋下， 哦 哦， 腋下， 我也之前从来没有，对， 嘎 吱窝，哎、哦、对啊，那个腋下、腰部、腿部、脚踝等等重点部位都要进行手检检查。 哦， 戴帽子的旅客，你也要摘了帽子进行检查。 对，脱帽。对 对，从一月份截止到目前呢，北京各火车站一共查获各类违禁物品32000多件。 哇、哦！ 铁警提醒广大旅客要安全进站，平安返乡，别带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给自己添麻烦。 是是是， 是吧？ 就是有哎，这火车是不是小这个打火机什么的也不行？ 都对对对对， 都不能带是吧？ 不能带。然后，而且我建议大家，比如说，因为我们都知道 啊， 就是回家过年，肯定想多带点年货呀， 对对对， 大包小包的呀。我建议你们其实用，比如说，如果你是这些东西是从网上买的， 啊、 你就直接先寄回家去。 太聪明了， 或者是你比如说你就是这些年在这边存下来的， 嗯， 那你也用那个其实邮局的或者邮政的 快递 它很便宜 啊，你打个包、啊、应该年前也能寄回去， 对，也没多少钱 是吧， 对， 别老都带着那个太累了，我跟你说过年挤火车、 太麻烦了，又不是金山银山您搬着是不是、 哎、好好、 给我一座也行， 金山银山我还用坐火车，我说啊，好， 我们继续关注交通出行哈， 嗯， 今年的本市在建的高速公路一共是达到9条左右，包括新机场高速、延重高速、兴延高速、机场北线中段以及京秦高速、首都外环线等等。那么其中啊，首都外环线计划今年6月30号主路贯通，未来呢大货车有可能在六环以外过境哈，届时呢可以绕行首都环线。那么此外啊，机场北线中段也将于年底正式开通了。9条高速同时建， 哇， 这咱们北京什么速度？ 9条高速， 当然了，咱还不是室内速， 这不就是得 东十五环了吗？ 没有，以后出行越来越方便了。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去年北京市一共建设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超市、餐饮、早餐，这个家政、洗染、美容美发、末端配送七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1210个，超额完成1000个网点的年度建设任务。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查询身边的便民网点，市商务委日前发布了2017年全市新建或者是规范提升便民商业网点分布电子地图啊。那市民可以在北京市商务委员会门户网站专题链接，有一个专题链接啊，叫做2017年全市新建或规范提升便民商业网点分布图，就是你看到这个标题你可以点进去查看，您家周围有没有这种便民服务点。 对，咱以后出门买菜什么的也方便了哈。 对， 咱们继续来说说呗。 好， 多家大医院计划五环外布局。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透露啊，为了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医疗资源薄弱地区疏解，本市的天坛、友谊、同仁、朝阳、安贞、口腔、中医院等多家大医院将纷纷在五环外布局建设了。 那作为北京市首家整体搬迁的大型综合医院，天坛医院将会迁到哪儿呢？迁到丰台区花乡。该项目于2013年底开工，15年5月实现结构封顶，17年底新院区完成竣工并且启动试运行。那这个李海潮透露说，目前的天坛医院新地址呢，它的有关大型医用设备已进行安装调试，预计今年将实现新院区正式开诊。据统计，天坛医院老院区腾退一共疏解原址床位950张，天坛医院新院区建成并投入使用，将加强北京南部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力，促进资源均衡发展。老院区腾退的则有利于天坛公园恢复历史风貌，有利于中轴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决策行动啊。 是，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天坛医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家医院。我就特别关注口腔医院。你看咱们作为主持人的得牙口好，是不是？你说话才能不漏风。口腔医院呢已经是确定新院区的选址了，也将整体搬迁到丰台区的花乡。那么今年计划开展前期的手续办理、征地拆迁，力争今年年底前实现开工建设，预计啊2021年年底正式完工了。 再来关注一个同仁医院。同仁医院亦庄院区扩建工程16年6月开工。这个2020年底前建成并且投入使用。 是，友谊医院呢则选择了在顺义区的后沙峪建设分院，设置床位1500张，一期建设床位1000张。那根据了解呢，友谊医院顺义院区的项目2016年12月份开工了，目前已经是基本完成了土方工程，计划2018年进行基础和主体的结构施工，2021年年底前正式完工了。 另外呢，北大医院大型院区即将开建，安贞医院将主体搬到通州，朝阳医院将启动长营院区建设，现有院区呢将从2个增至3个。哎呦，这个朝阳医院呢，现在所在那个地儿啊，这每次走到那儿你就瞅啊， 你就溜达过去，千万别开车， 堵的呀。 是， 都红的发紫啊都。 那你我建议你换个医院吧，也别非啃着长营医院，咱周边医院挺多的。 那现有还有说北京中医医院呢，将在东南五环附近规划新院区，走出城市中心区。北京市多家医院正在建设或规划当中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是， 如果你的小孩回来跟你说，爸爸我要报一个培训班，手游培训班，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无所谓，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流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才 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 蕾蕾啊，你这个歌接的是我觉得接的最好的一次了， 是我的心声、啊、是我的真实感受， 无所谓，而且我觉得今天的回答、啊、大家的回答也慢慢的，各位就真的进入到了我们就是整个我们节目风格的一个节奏里面，都就是啊，他们的回答都是脑洞清奇， 对， 是我们最喜欢的那种回答啊。来看看各位都是怎么回答的，好不好？嗯、来 来看看这个是 H A W K， 嗯 啊，一帅哥说， 哎， 就跟儿子说， 哎呀好，儿子 不用出去学了， 嗯、哦。 来， 嗯， 我爸教你。 哎，你爸，我爷爷啊，对，没有，其实是这样。我觉得你是、啊、你挺自信，就怕孩子说，爸，我看你玩过，你不行， 你级别还没我高呢。我告诉你。 然后哎，看一下莫妮卡说， 啊、 不，莫妮卡，人家就这么说了。 你说， 孩儿啊， 啊， 过来，蕾蕾 啊，怎么着？ 你看你爹玩游戏吗？ 啊，玩啊， 你看人家肯定家里不玩 啊、哦、不玩啊， 你爸不玩游戏吧 啊不玩， 你妈咪也不玩吧、 啊、不玩， 所以你也不能玩 啊 为啥呀， 咱们家没那个基因 do you know 所以绝对不可以缺学英语去啊， 对，好吧、啊、我为了您这破英语我一定学好了一口流利的流利的英文啊， 对，我这真的是我也改变一下我们家的基因，不要再 do you know 啊。 刘鹏说了， 嗯， 哎呀，我要是当爸了我就跟我儿子说， 嗯、 啊、嗯，你敢还不务正业了，你给我出去，要不是我这儿正在打野托，正在什么， 你 打野托， 这个你高磊读不出来了，你看啊，他不明白什么叫打野、 啊、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分字了，还打野托还打野，你是以为打野兔、啊、 打野兔，对，就是打野兔， 哎，打野兔还抓犀牛呢，打野兔叫打野脱不开身 哦，打野是一个词呀， 打野是一个词，这是在就是王者荣耀或者是撸啊撸或者是这个叫魔兽里边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 也是野兽， 不是，它是这样，游戏里呢分三路 哦， 啊、分三路，这三个路呢就是属于在大陆上、 哦、 跟对方能够正面碰撞。然后呢还有呢大陆旁边的地方叫野区 哦、 就像郊野一样、 哦、 啊，就上野区里找那些这个小野怪啊打一打， 所以就叫打野。 哎， 完了，这不就是说你呢吗，以后你有儿子了进屋肯定你也得跟郑这么说， 哎好， 我告诉你我现在正打野呢，给我出去， 那好， 要不然我早揍你了。 哎，我是真打野，我跟你讲。来看一下，好，那个乖乖小熊了说，还用去培训班，我老公能一对一教学，没啥游戏不会玩的。对，我就是那个游戏寡妇。 哎、然后我什么意思？这个游戏寡妇， 你都听不懂这个词、哦。 打野什么游戏寡妇不知道？ 游戏寡妇就指的自己老公光玩游戏不理自己、 哦， 然后感觉自己有这老公没这老公 都一样 ，就跟个寡妇似的生活着。 妈呀，这么形容自己太惨了。吧， 所以其实这个词更多的是为了脏那些玩游戏的老爷们儿嘛、 哦、 啊、就是、 你看我这样的暖心暖男老公少见吧、嗯、我可以外借 少对吧， 真的 啊，这个是这样， 关心一下大家的、 哎。所以其实你看、啊，真的是，就像这种出去以后，哎呀，您这怎么今天自己出来逛街呀、啊？游戏寡妇，所以自己老公当时就会噔啊，对，瞬间就用这种伤害他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如果你的孩子突然回来跟你说，爸爸，我要报一个手游培训班，然后呢？我要学习玩手游，你会怎么回答他？ 嗯，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说到这个手游，我们今天要说一说。其实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互动，说到了啊， 嗯， 这个叫艾一说了，现在都玩青蛙了，各位。 你们如果想要跟上潮流，一定要好好听听我们这节目，因为我最近也是被这个身边朋友，就朋友圈里老在刷什么青蛙青蛙， 对 你突然觉得 旅游了又什么什么这 的，是如果你看不懂，你会觉得自己落伍了， 我根本看不懂， 你是不是啊？当然你一直也没在队伍里边， 什么还蜗牛？ 哎，就是最近呢，有一款游戏叫做《旅行青蛙》， 哦， 非常风靡，但是这款游戏呢，它风靡的地方又比较特别， 嗯， 它几乎是那种零互动、零技巧，啊，然后那不就跟以前像玩这种王者荣耀，你还需要手游操作这个手速等等的， 还得搭帮结伙， 哎，这个不一样。 哦， 它呢是凭借着温暖的画风、脑洞大开的想象空间和玩家们的这种牵挂心理，轻松的成为了免费游戏排行榜的冠军和网络关注热点，嗯，甚至超过了吃鸡。 真的 哦，这款游戏， 这就是清流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旅行青蛙》游戏当中呢，你将拥有一只宠物青蛙， 嗯， 你只要是给它收拾好行囊，它就会自动出门远行， 哦， 没有什么复杂的游戏角色，也不需要任何惊险刺激的闯关剧情，嗯，玩家和游戏的一切互动基本只包括什么呢？收割三叶草，还要给青蛙的背包里放东西，还有就是等青蛙给你寄明信片、寄旅行纪念品，就这么几个简单重复的情节，啥都没有了。 哇，哦！ 然后怎么就那么吸引大家呢？ 是这样，你听起来会觉得这个小游戏很无聊， 是不是特适合姑娘？ 但是呢，不，但是它成了无数都市青年的新宠，各种养蛙攻略、养蛙交流群，遍地都是啊。不少表情包企业的借势营销也纷纷开始。以这款游戏当中的青蛙为素材，旅行青蛙成了一个现象级的游戏啊， 嗯！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朋友们工作生活节奏压力大哈， 嗯， 情感需求却得不到满足，那这也就成为了养成类游戏频频走火的重要原因。 嗯， 一份大数据报告就显示，都市人群因为孤独而产生的经济产业链已经打开， 嗯， 60%以上的职场人愿意为消解孤独而买单。 哦，对对对，其实通过激发人类情感进行游戏互动的场景不少，像什么不少80后90后也都不陌生啊，什么养个电子宠物啊，可以随身携带啊，然后呢比如说你还得给他喂饭喂水，心情不好得安抚啊等等的。那其实现在以前的那种电子宠物就变成了手机里的青蛙，它变得自主性更强，更难以把握，也让玩家更加的欲罢不能。也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像游戏里边它比如说有哪些新一点，就你给它弄好了以后，你有时候你可能你点开突然发现他不在家了 啊， 就是他不是一直在那等着你的， 对对对， 就因为比如说你打开手机你一点开他突然发现哦他已经不在家了， 我家蛙没在， 他出去旅行了， 哦，然后你就会惦记他 啊，惦记他，你看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他有的时候他也可能会，你再打开的时候他有，哎，他给你比如说到了新西兰给你寄了个明信片， 哎， 然后呢你就觉得你没发现他其实是通过这样一个游戏让你找到了以前那种等待的感觉。 对对对， 等待和那种瞬间发现一个自己朝夕相处的人不在的那种感觉， 瞬间能够击中你心灵的感觉，而且让你的生活能够慢下来，去思考一下的感觉。 对，所以呢， 是不是 这个真的是啊？其实，当然，大家还可以发现啊，玩旅行青蛙游戏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刚才我说的没错吧？ 嗯， 是不是适合女孩？ 近些年的网游女性玩家是迅速增多，今后会有更多的企业挖掘女性玩家市场，推出满足女性情感需求、这个符合女性玩家审美的。 我告诉你，这些女娃们也是爱玩的，真是的。 哦，哎呦，真是啊， 啊，厉害！ 所以这款的游戏，我觉得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分析文章， 嗯， 比如说这款游戏为什么能走红，为什么能火。那，很多的文章研究的很透，包括对于这个人的情感的需求啊，各个方面的解读。 哎， 大家可以去。 你告诉我在哪下，我到时候我也玩，我反正就养着呗，我不用管的。 这个就是在 app 那里边就下就能下，叫旅行青蛙。 好，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说，就别大家弄的这天天玩游戏。 哦，就，但是这不是特别耽误时间吗？就偶尔看一眼，比你那个成手成手打游戏的强多。 我不知道这个耽不耽误时间啊？还没有试玩，本来被逼着要我下，我没下啊，宁死不屈。 可以 来看一看这个，还有这个一下子就意就屈了的啊，就是孩子们放假去报手游培训班这个事儿 啊。说是近日呢，寒假课程表走红网络，与传统课程内容不同的是，这张表格的名称叫做"只有玩过吃鸡"。 游戏的人才懂。比如说上午10点半到下午1点半上课内容是操作设置架地图资源分析，第二天同一时间学的是压枪教学加训练，下午学的是实战演习。 妈呀， 这是一款教授一个教授网游玩吃鸡游戏的速成班，导师是某直播平台的3位主播。从这一点来看，此培训班应该是在采上线上教学的一个方式。你看人家还非常专业 啊， 课程设计还 真是 到位。 那么这条消息当中明确写着寒假开班，这就迅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这游戏培训班主要就是面对要放寒假的青少年朋友啊。那么从智能手机到平板电脑，当代社会的青少年生来就置身于网络世界。在青少年出网的过程当中，游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是特别明显的。这游戏究竟有何利弊？手游与学习是否不可兼容？孩子想报游戏学习班呢，家长到底该不该同意？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内容了。 对，大家还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感受一下青蛙带给你的这篇神话吧。 遇到他时我心狂跳，就像孤单遇到遇上海啸，唇边一抹微笑，还有额头轻挑眉毛，叫我随时随地随处跌倒，总是想法太多，太傻太好笑，未来都不重要，为了他流血流汗。 你看高磊，我就说吧， 啊， 都怪你，你看吧，非要下。咱们说完了以后，天天天玉说了，你们是培训班老师吗？你们说完，我媳妇儿立马下了个青蛙， 真的呀。 还有李斯，还有红帽，你们能不能别这个样子？ 哎，我就试试而已，然后 试试而已， 觉得不好玩，咱们就删了。 因为很多人说，因为这款游戏是一个日文游戏，有很多人 哦， 高磊你别下了，你未必玩得懂， 我看不懂，我英文12级 哦，哎也不一定啊，磊磊这个是。自学语日文还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我语言精通 哦。好， 别说了，往下，我真掉沟里。Bring Z 就说了，以后啊，要是我孩子要上这个手游班， 嗯， 我就让他和我先打一把 哦。 等我给他打的要死要活的时候， 哦， 在一边打他，我就一边跟我儿子说 啊，哦， 看见没？ 嗯， 你爹我谁也打不过， 嗯， 10力8线选手开外， 嗯， 但是你连我都打不过，你还报啥班啊？ 哦， 你报了还挨打，你得了，好好学习去。 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你 是 就死了这条心吧。啊，你先赢了我在这关再说。怎么感觉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碰到一个就那种老前辈那种感觉？然后啊，我和巴西还有小花狗说了，如果是我肯定不让报，熊孩子干报班，你把那个培训班地址告我，来我去找他们去。哎，老师能不能报一个班？要自己来啊。 后部就说了，876的领导你们可长点心吧。 嗯， 高磊每天都在研究旅游，大帅每天都在玩游戏啊，这给我们扎针呢。 原来 呀， 这坑好大呀。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想。上汽大众4008201111。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0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存款利率上浮，柜台转账全免费，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网点。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最近玩游戏怎么找不着你啊？ 双十一抢了个北京移动机顶盒，大片太多，一看就停不下来，才180元还送50元话费。 还能买吗？ 到北京移动 APP 首页或发汉字机顶盒到10086购买。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感受到的气温是-8.5度啊，北京市依然是处于低温蓝色预警当中。那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只有-3度，最低气温是达到了-11度，天气是十分的寒冷啊。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气温是-10到-7度，相对湿度25%。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晚上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下班的时候呢，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气温是-3度到-5度左右。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西直门外大街北展桥西向东车多，东四环东风北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北四环万泉河桥以东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北土城东路出口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来广营桥。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点30分，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延续了涨势，突破每盎司1350美元大关，亚盘时段是窄幅震荡，随后是保持缓慢的走强态势，美盘时段录得日内高点是每盎司1362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5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 克345元。贺岁礼彩排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摆。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个互动话题，说的是如果你的孩子突然跟我来说，这个回来跟我说，不是你的孩子来跟我说， 到底跟谁说， 你的孩子突然回家跟你说， 哎呀，对了， 说这个爸爸我要报一个手游培训班 好不好呀， 啊，对，怎么样呢，来看看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回答他。 嗯， 哎，这个有搞笑的，有认真回答的啊，有各种出主意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回答好不好。吹笛的芝麻粒儿就说了啊， 说什么， 我会说手游， 嗯， 这个还用培训啊， 哦， 来来来来儿子，来来来，我给你一瓶 手游， 这个万紫千红给你用，别嫌弃，你太奶爷也用这个手游啊， 哎呦呵， 可好用了，抹上以后不开裂，你看， 你看，这是你妈给我的，我再转赠给你， 哎呀，好家伙，天天老用， 哎呀，丽丽就说了，我就痛痛快快的答应孩子， 哦， 然后呢，我就透明劲儿的呀，我就给他报一个游戏编程班。 哦， 我让他从基础开始学呗。 哦， 让他看见这游戏就满脑子程序码。 哦， 一想到程序码，他立马就不想玩了。 或者是他一想到游戏能想到程序码，嗯，他后来把程序学好了也行， 就变成了一个程序员。 哦， 厉害，起码以后有饭吃。 哎，对对对对， 有钱挣啊。 啊，带尾巴带尾巴鱼 plus 就说了 啊，我告诉他就俩字儿，玩去。然后孩子说，是，我就是要去玩儿，但能不能给点钱，我要上培训班。 对，爸爸你的逻辑重音不对。 对啊，看一下啊，还有朋友说了啊，这个呆呆小熊说了，如果孩子说要报一个手游培训班，我会说，那你一定好好学习，不拿高分别回来见我。 哟， 如果你排在全班第一了，回来和我交流一下。 哦， 有几个游戏我一直没打明白，孩子啊，你能跟我讲一讲。其实这个后面是搞笑，前面是就是他那意思说，你要么就，你要学也行，你要玩也行，你拿个第一回来， 嗯， 是吧？ 激励机制，对吧？ 对 啊， 我不是不让你玩，拿个第一。 哦， 就是用这种， 我告诉你，那玩游戏的人那都是人尖儿，你知道吗？哪儿那么容易就拿个第一啊？ 玩游戏是这样，这个真的是， 是不是？ 玩游戏好的不一定都是那个叫什么，聪明的人不一定都玩游戏好，但是玩游戏好的人啊，最起码他不笨。 你给我让我捋捋这个逻辑关系，你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好是不好？ 来， 气死我了！唐朝栗子说， 嗯。 我要是我们家孩子跟我说，我就说，孩子呀， 嗯， 首先你需要一部手机，你自己去买吧，爸爸没有钱，没有钱都在你妈妈那里，妈妈那里，妈妈不会给你。 这个办法就是说，你先要挣钱就买个手机，你看你能不能通过玩游戏买个手机，好不好？艾娃说了，以后呢，我家孩子要是跟我说他要报这种班，我就告诉他，哼。孩子啊， 嗯， 来来来，孩子，你要报班是不是？ 对呀，爸爸， 手游班是吧？ 对呀，爸爸， 你去看看你爸啊，当年也玩手游来着。你看他现在还有手吗？你看， 原来这个人不是我爸爸，吓人， 还有手吗？啊，哎呀， 咱们这期限说了， 哎， 我得告诉孩子， 嗯， 要想玩好手游，那是要有天赋的。 哦， 你看看你爸， 哦， 很明显呀，嗯，咱们家没这天赋。 哦， 那你爸是干嘛的？ 哎，对，来看看啊。熊妈妈说了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啊， 嗯，就很巧， 这是妈妈说的。 她说我是孩儿他娘 哦， 你们抛出话题，我正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路上。 哦哦哦， 儿子听到你俩说孩子放假那段话时，嚷着说：“ 根本就没放假，我还在上学呢。 幼儿园不放，小学放了。 哦，这普及一下，幼儿园是没有寒暑假的。 对， 送不送自己掌握，那叫托儿所。 是啊， 我赶紧说，主持人说学生放假，幼儿园还没有呢， 嗯嗯， 要到二月份才可以放假。我是决定二月份给他休一个月。儿子马上说：“那妈妈，你给我报一个手游培训班吧。” 幼儿园也就三四岁，你知道，还真是用了我那句话，三岁就要报手游培训班。 我是谁呀、啊？每天斗智斗勇的，我直接回答，你没听见主持人说假如吗？就是说根本没有这个培训班。儿子说，哦，明白了，完美的解决。 哎呦，这算听话的儿子，他要是说给你降进怎么办呀？ 哎，我跟你说 啊， 这妈妈，我天哪，就每天这智商得多发达成什么样？ 对呀，每天都得脑洞大开， 就跟儿子斗智斗勇。 哎呀，真不容易。 当然，儿子可能一说，那好吧，然后在心里想，哼，又敢骗我，到学校再找小丽玩。 所以我告诉你，我庆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儿子随我。 什么笨？ 对呀，反应不过来，你知道吗？ 哎，你家儿子反应慢， 对呀，糊弄几句他就过去了。 哦，真的， 而且他也不特别不记事儿，你知道吗？这事儿刚过去就过去，撂转就忘。按我妈的讲，哎，这孩子跟你一样，撂转就忘。 高家呀，高家的列祖、 哎、再换个话题。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会接下来时间继续给您说说新闻。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哎呀，我们的听众关注的点也都是特别奇葩啊！巧克力他说：“大帅，你刚刚读天气的时候是不是打嗝了？”没有，这被冻着了， 打喷嚏啊、嗯！ 来看一下啊，这个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先来说一说这个女排超级联赛八强战，北汽女排无缘四强啊。 哎呀，前天晚上因疲劳出现伤病的主力球员曾春磊和刘晓彤都没能上场，这都是国家队的队员。 嗯、 尽管呢，顶替他们的年轻球员刘梦瑶和金叶表现不错，但是北汽女排还是以0-30负于辽宁女排，无缘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四强。那么从联赛开始之初，外援 Rachel 的意外受伤缺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连串的变故，导致了北汽女排在今年的超级联赛当中一直处于被动局面。 嗯、 虽然跻身八强，但是因为从第一阶段联赛带入八强战的有效胜场是零，所以呢，这个不利局面让球队在八强战当中始终缓不过气儿了， 嗯， 最终没能闯进四强。 哎呀，关注一场失利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失利啊，这是印尼大师赛，这个叫2018年世界羽联是巡回赛，印尼大师赛结束了首轮的角逐。中国队呢喜忧参半、 哦、 何冰娇和陈小欣一同晋级， 嗯， 而陈雨菲苦战三局不敌内瓦尔被淘汰，国羽三队男双携手过关，女双则遭遇重创，四队组合出战，现在只剩下陈清晨和贾一凡了。 你发现没发现现在就是咱们的中国羽毛球队、嗯、甭管是男队还是女队、 嗯、 都没有了领军人物，都没有了说只要他参赛咱们中国队就能拿金牌的那种气势， 就是没有那种以前那种哎，感觉这场他出战肯定没问题。 对呀、啊，男单是有这个，比如说林丹 ， 然后女单那时候也有好几位，对吧？ 哦、对对对， 好几年的奥运会冠军都是咱们的。 哦， 就没有了这种主心骨，就让你每次看比赛都提心吊胆的。 啊，是，嗯，所以其实这个领军人物或者是接班人真的是需要、 啊、 有的是需要有天才球员的出现啊，有的还是需要那个就是以老带新 啊 带出来、 啊、 让他们磨练出来， 是是是， 可能也是因为前些年比如说有些队员确实都很强，那一些年轻的队员是不是有 扎堆全出来了、 嗯、 啊， 对，所以呢我们期待着能有一位新的这个领军人物啊、 嗯、 出现在这个， 我们家儿子以后不打乒乓球，以后学羽毛球。 高磊啊， 嗯， 羽毛球也是需要反应能力的。 反应， 我估计你 乒乓球慢， 你儿子这乒乓球也玩不了，真的。估计你球过来了，你儿子说球在哪里呢？ 你个出去！ 哎， 来来来来，再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个一些消息啊。当然在体育方面大家都特别关注的，比如说新赛季的引援啊，以及这个不要就是足球方面的啊，冬季转会，包括篮球方面的各个方面，就是怎么说呢，北京队今年在三大球方面都是齐头往前并进吧。 嗯嗯。 但是呢有很多是刚刚开始，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期待他成绩发挥的有多好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澳网方面吧，那个 澳网 磊磊比较熟，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哈。 嗯嗯， 最近几天呢我也是断断续续的看啊。反正怎么说呢，是喜忧参半。 嗯， 我喜欢的一些知名的球员，比如说原来的四名大将是吧，纳达尔退赛了，小德在第四轮0-3被一新秀21岁的，我就不提哪个国家的，直接就给砍下去了。然后女单方面呢，我非常喜欢的一系列的美女球员全被折茧而归了。 嗯 啊，现在剩下的老将我喜欢的就是费德勒了，他已经进入四强了。 哦， 他将对阵那个国家的21岁的小将。 哦， 当然了我支持瑞士的奶牛，希望他半决赛能够一战闯冠。 哦，好， 对吧， 好好 继续捍卫他球王的名誉。 我希望小将早点崛起，推翻这些这个， 就看不上他，戴副眼镜在那儿，真是 谁那个、小将、啊、 对磨把我们家小德给磨下去了。 对小德呀， 啊对小德，小德 啊，小德人还人缘挺好的。 是，但是我觉得那场比赛德约科维奇真的是有点消极怠工的，有点感觉 啊， 就整体的状态从第一盘就无谓失误达到了50多个 啊， 就打一个球他就 主要是因为这场比赛啊，澳网也引发了很多吐槽，我们前段时间说。 说爽了， 就把那个夜场都安排给了费德勒， 给费德勒。 然后呢，白天都热得要命啊，然后高温天气啊，说是达到40度才能停赛，这好。 那人家是老将了，而且是五冠王、澳网，人给点优待可以，我支持费德勒。 你看， 我就跟你们观点不一样， 就是小迷妹的心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就在这个冬季，我们看看你的选择。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说的有关这个互动话题啊，如果孩子回来跟你说我要报一个手游培训班，你会如何回复他呢？看一看大家的脑洞啊。这个有一位叫静待花开的朋友，不光给我们发来了文字，还现在真的是发来了图片 啊。 他说 什么呀， 昨晚下班回家就看到侄子在玩我的 iPad， 打我凑近一看，妈呀，在玩王者荣耀，4岁半， 很正常。 4岁半啊， 很正常。 现在还4岁半会玩王者荣耀啊？ 他就糊，就是我看那个，就是我姐那孩子，当时是几岁？也是很小的时候，游戏机就是游戏一个一个的玩，他也不是具体怎么玩。我说你会吗？他说舅舅不会，我就瞎玩瞎摁。 瞎摁啊， 他就觉得好玩。 哎，里面啊，这个他有的时候摁着摁着，他就摁出门道来了啊。他说我哄着玩啊，我哄着说，哎，玩完这局就不能玩了啊，英雄们都累了。然后宝宝说好的，然后我在敷面膜，大侄子捣乱啊。我说宝宝，我在这守塔，你去摧毁对方水晶塔。然后就说一些游戏里的暗语，结果他出去给了他奶奶一拳啊。 我的天， 你看看这个其实就是啊。 这得好好的去教育教育。 不， 对吧？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他本来想跟他开玩笑 啊， 他不是过来捣他乱吗？ 啊， 他自己在那忙着，他就想用游戏语言跟他说 啊， 我在这守塔呢，你出去这个打对方英雄去。可能这时候正好他奶奶路过门口， 就打了他奶奶、 哎，打了他奶奶，然后他也挨揍了。 嗨， 肯定了。哎， 爹爹妈妈就说了， 嗯， 要我儿子跟我说玩个游戏，他还报班儿，我就告诉他， 嗯， 这么着吧。你今儿晚上吃晚饭吧、 哦、 要吃的话你也报一个班吧、 哦、 吃完饭晚饭你喝水吗、 嗯、 喝水的话你也报个班啊、 哦、 而且呢你先把那什么魂斗罗呀超级玛丽呀你都通关了、哦、通关你再说报班的事儿、 哦。这好那个来看一下迷茫鹰说了啊说还去什么培训班啊儿子让你老妈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 嗯、 你就是最强的王者 重点在这儿5000块钱啊 是 一看你在家里就没有零花钱 每个月给5000块钱、 啊、不学学我把这个零花钱藏在大衣兜里不就完了吗真是傻呀你小雪说、我就跟我儿子说妈妈把培训班的钱给你充到游戏里、 哦、 你就无敌了、 啊、 还报什么班啊 人民币玩家 啊人民币玩家 啊 来来来看一下啊 CC 说要是我儿子要学我就同意让他学去吧 嗯 总比自己偷偷摸摸研究强吧有专业的人士指点一下也许可以不走弯路更省时间我是从来不玩游戏的最近朋友圈都在刷那个旅行蛙昨天鼓足勇气问全是日文你们看得懂吗回答说看不懂不用懂有攻略我问还问我玩不玩详细给我讲了哪可以下免费的等等的他本来就是免费的 哦、 我这真的是 现在真是就一阵一阵你还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有点类似于就是好多年前我不知道你玩没玩过、 嗯、 就是那个开心网 啊动 态 性 这其实就有点类似于那个吧 我没玩过我所以这俩游戏我都没玩 过、 就因为我觉得特 幼稚 特低幼的我就不玩 当时也是风靡了2-3年但是一下 对 就完了 是、啊、因为其实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就是专门辅导考研的一个网红老师叫张雪峰是吧、 哦、 那个老师曾经说过一段话、哦、他就劝那些孩子们说你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在玩游戏、 嗯、 啊但是我就而且有的说哎呦玩游戏能挣很多钱 是是是 他说、嗯、我告诉你我活这么大这么多年过来了你看考研一直在继续、啊、说你看看当年玩过的那个游戏哪个游戏现在还继续着 啊、 哦、你比如说他说以前玩过的那些什么这个游戏红警 啊没有了 没有了星际争霸是吧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他其实说的有道理就是学到的知识是真材实料的、 嗯、 会陪伴你一辈子那游戏都是过眼云烟 就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等等的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一组实用资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宜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哦、我的天哪这个有人跟我们说了一下养蛙那个游戏是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话它是要钱的 啊 还要钱啊30块钱下载啊 啊那我不玩了 哦 谁给他30块钱 好家伙啊 他给我差不多、 来来来来来而且刚才肖雪也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这条消息啊他就说这个旅行青蛙这款游戏其实是被爆出来是一款生育意愿测试器 啊 啊然后呢青蛙旅行是日本生育部门联合游戏公司开发的一款游戏因为日本生育率太低为了挖掘发现生育意向强的年轻人而设计了这款游戏如果连续玩这款游戏超过一周会被默认为生育意愿8级以上后台会给你发送一封3500字的长信鼓励你亲自生一个娃 还有这功能呢 哦哎对反正这款游戏是日本研发的原来还有这个功能啊 就是说你想啊你这青蛙也算是你养的一个小宠物 就是看你确实是对于孩子可能你有这个意愿 有爱心 而且他这个旅行其实特别像人走远走嘛， 啊， 远行出去。你养了孩子以后， 孕育一个孩子， 他长大了出去了， 哦， 你要时时牵挂他。 哦 哦，还有这个，反正这款游戏的解读非常多啊。 对，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资讯啊。 嗯，近日呢，国家大剧2018国际钢琴系列正式拉开了帷幕。今年的系列演出以著名作家德彪西、舒伯特的作品为主线，菲利普·昂德蒙、穆雷、毛利奇奥、波利尼等16位钢琴家呢，将从音乐厅演到小剧场，带来18场音乐会。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翻译村上春树作品而闻名的著名翻译家林少华，近日从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岗位上退休了，以65岁的年纪结束了35年的教授生涯。谈及退休后的生活打算，他表示说，目前还是兰州大学等其他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此外呢，一直在心里惦记着故乡长春九台并向往田园生活的他，希望能够回乡居住，还计划以这些年的教书生涯为题材创作新的围城。 嗯， 迄今为止林少华已经翻译了42部村上春树的作品，最新一部的刺杀骑士团长是他退休前翻译的最后一部，这本书的简体中译版也即将上市啊。哇，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美妙世界当代艺术展近日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幕。作为时代美术馆2018年度的开年大展，它主打艺术与科技的跨界沟通，一共带来了14位艺术家的近50件作品，展览将持续到3月25号。 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近日在中华世纪坛拉开帷幕。那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根据家风的形成和特点，分别分为家、家教、家风三个部分。在展览当中，家书、家谱、牌匾、照片、动态影像、著作、家族传承实物和图文相结合，使家风的历史深度和文化厚度立体而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啊。 奥斯卡奖即将迎来他的90岁生日，北京时间1月23号晚，第90届奥斯卡组委会公布了最新的提名名单，水形物语依旧大热，以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13项提名领跑。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战争悬疑片敦刻尔克则以8项提名是位列亚军。那么之前呼声较高的三块广告牌获得了7项提名，以及至暗时刻和霓裳魅影以6项提名并列第四。 哇，这个也确实是啊，这个我们看一看又有哪些好电影会出来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这个保持互动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关注在努力一直不流动进来的经过，灵感告诉我就是你在这世界向我挑战成功，发现那个最酷 winner 果然是我，死党只有你能够懂得我的嫉妒，每次都激发彼此挑战记录、oh, yeah. 是我线上的最佳伙伴、oh, yeah. 也是我 when 的心灵不少，在游戏战斗还有交情的感动，从那一天起那一刻起我总期待着和你能同一世界，在线上游戏能够山顶下地，在这虚拟世界中有生来之笔，在线上游戏就算你输我赢也会无数游戏人将会清醒，在线上游戏我从无所遁形，心就像是透明全都透入进去，在线上游戏当每次升起要换一枚钱币。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还有很多新朋友，三毛以及糯米问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是在这儿互动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说刚才那哥们儿说是青蛙要30的啊，那个兄弟你下错了，你下的是另外一个，那叫青蛙版的跳跳，那个不是。呵呵，好，你下错了啊， 就实际还是不收费的、 不收费的、是这叫运轩发过来，他说我儿子要是想报手游班呢，我就跟他说，儿子呀，你先把网上那些攻略都看了，看不认字吧，那就好好学吧。你看你妈没报过班，不也打得挺溜吗？为啥？因为妈认字多呀。 哦、妈妈说的太有道理了。 妈妈好绕啊，对吧。 吉拉德就说了，其实我觉得手游没什么营养，不如 如让孩子玩一些单机游戏。好， 哦、 还是没脱离开、 嗯。 他说现在主机平台和 PC 上的一些游戏还是不错的。 嗯、 我小时候玩《三国志》，我从里边学了很多三国的历史，让我对历史更感兴趣了。那么，玩实况足球，还让我认识了很多国家和各个国家的国旗，让我对地理还感兴趣了。后来到了高中，我学了文科，在年级历史、地理，我都在年级排名当中，我历史考第二，我地理考第一呢，我。 哎呦， 厉害喽、 哦！这个是，这个是，有一些单机游戏确实是做的比较很精细的、 精致啊， 很精致的、嗯。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季羡成说了，如果孩子确实有天分的话，我会同意，因为现在游戏竞技被定义为世界第五大体育竞技，游戏竞技的选手年收入也并不低，但是这个确实也是得到顶尖才行啊。 嗯， 但是你这种心态，我们觉得还是值得鼓励的啊。 对，波波先生说，儿子呀，你先试想一下。你要是拿走了你妈妈的手机，你会是什么下场吧？ 你敢拿走一个女人的手机，你是不想混了吗？你 疯了。 还有悠悠杰子，我的小朋友，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们了。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泉，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哎，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旅游天气的情况吧。 啊，好的。那么今天北京天气应该挺好了，气温在上升之中。今天早上的最低气温在-4.8度。那么未来看来，这个气温到一直到周末，气温在小幅度的回升。那么今天，最高的-3度，到了周日的时候可以上升到0度。最低气温，由今天的这个-11度，到周日的时候上升到-8度。那么气温会在上升呢，但天气寒冷，仍然是主调。那么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空气非常的干燥，大家要对多喝一些开水。那么东北地区呢，看来天气也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呢也有3到5度的上升。西北地区呢，看来气温呢也略微的上升，在1到3度。那么今天其实重点关注的还是西北地区东部，以及我国的中东部地区这样大范围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雨雪天气。那么根据预报显示，那么今天在山西的南部，华中向河南，湖北、湖南，以及华东这一带，江苏、安徽、上海、浙江，以及未来呢，看来就是江西、福建 那么这一带的一些雨雪天气，看来这个雨雪天气持续时间很长，即使到了周日的时候，那么还在下，我估计周日的夜间会逐步停下来，那么到周一的时候会彻底的停下来，这个降雪的范围非常大，降雪的强度呢也非常的强，一般就是中到大雪，部分地区大雪甚至大暴雪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积雪深度有些地方的积雪深度在40到60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所以说这个可以去南方是可以说是冰天雪地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样大范围的降雪和降温，那么再带的风也很大，那么它带来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看来可以造成这个部分的省市中小学停课呀，甚至高铁停运，甚至机场短暂的关闭，这么一种情况，道路呢也会结冰积雪，那么道路会冰滑，会带来一些交通事故，那么到上述地区的朋友，那么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我从这个现在这个图上看到，就是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一个这个道路结冰积雪的这么一个预警信号的这个情况，看来就是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像陕西山西的南部，像华东这一带都有道路结冰积雪的这种预警信号，这个范围的非常的广泛。那么这种预警信号即使到了下周1、2、3什么这些情况还会出现，那么它这个道路结冰的这预警信号它会延迟，即使降雪降雨结束以后，那么它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尤其是山区的道路，那么情况会更加的复杂严峻，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旅游天气，谢谢您。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北二环外环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以及德胜门外大街的进城方向都是持续的车行缓慢。在西直门桥以东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拥堵。那么在菜市口路口南向北也是车多的。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对，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大帅。 哎，我是高磊。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想要带着大家啊，咱们说很多人都在想，哎呀这个天儿也冷了，是不是？也有的人想马上快过年了， 对， 但是我要出去玩呢太远，那肯定不行。 是是是，我们得给大家找点近的，而且呢近的它也有特色。其实说到这个冬季旅行呢，很多的朋友会想到，首先比如说去泡泡温泉、滑滑冰、滑滑雪，这些啊都是一些非常不错的项目。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冬季的出游的路线，您一定没经历过， 而且离咱很近。 是， 哎，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专门介绍一条线路，叫做品文化享美食的田村线。告诉你，田村在哪里？ 田村，我告诉你，就在海淀的四季青。 哦， 厉害了吗？ 可以，厉害， 做好了功课来的，我就 你还真知道。好，当然，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话，哈，我们要介绍的透彻一点，我们把这条线路上我们会玩到的各个这个吃的住的景点的负责人我们都给您请到了我们直播间。 也就是简言之啊，我们之前已经把这个线路都给您设置好了，您就听我们好好给您介绍，您到时候就去玩就行了。 各位 啊听好了，我们今天都给您请来了谁啊。先来欢迎一下田村海州惠林葡萄观光采摘园的园长孟宪全。孟园长您好。 好，你好。 哎，欢迎您，孟园长。 欢迎您。还有呢，就是咱们丹江渔村的经理关丽君，您好，关总。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咱家鱼真好吃。 哎，好，一看你就去吃过。 那当然。 哎，我好像也去过，是在四季青那个地方， 特别大。 是的，是的， 里边有那个一个小木屋，一个小木屋的， 对的， 是吧？ 是的，是的。 我去过，是那鱼挺好吃的， 是吧？ 哎呀，早是你早点来做节目， 你也是个吃货呀。 来看一下，还要欢迎一下咱们的皇家御膳制作技艺第五代传人，凯瑞中国皇家菜博物馆的执行馆长，杭斌，欢迎您啊！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馆长啊！ 欢迎您，邢斌老师。 对对对对对，来，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四季青镇文化服务中心的王伯辰。哎，王馆长你好。 啊，大家好，大家好。 哎，欢迎您啊。那这样咱们接下来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如果这一趟就在旁边，到底该怎么玩 啊？其实我们为大家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线路，比如说咱上午呢可以先去这个田村周慧林葡萄观光采摘园采摘。 嗯 啊，有什么买好的东西您喜欢的全给它摘下来，然后带回家。 啊，这中午呢？ 中午吃饭呀，吃大鱼啊。 哦，去丹江渔村。 是啊，下午呢您可以继续感受玉仙都皇家菜博物馆。 哦， 然后参观完了咱继续吃。 哎，其实说实话对这几个地儿啊还都是很感兴趣。啊，我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咱们就先从上午开始。 好， 顺着时间捋好不好。我们先请这个我们的孟院长给我们说一说，您那儿现在有什么能采摘的呀？现在这个采摘园啊。 现在我们的应景之果是草莓。 哦， 我们那个葡萄我们叫海州惠林葡萄园。葡萄园呢，我们的采摘期是8个月。 哦， 一般以往的传统的那个采摘啊，一般过去都是一个半月。 哦， 现在我们就是靠科技农业和智慧农业这块的，我们整个把这个采摘期那个用它的温度，还有它的光照，用现在的科技我们进行管理。 哦， 现在采摘已经8个月了。 哦， 我们等于是葡萄刚刚结束， 是 12月底结束。现在应季水果就是草莓还有蔬菜。 哦， 草莓可好吃了。 对， 我们草莓 个儿特别大。 是，确实那个他们大地方让我们这采摘去 啊， 普遍就反映我们的草莓口感特别好。 咱什么品种啊？ 红颜。 哎呦， 一看你就是吃货。啊， 长得跟曼妙的女子一样，所以叫红颜，你知道吗？ 哦， 红颜知己。 哦，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啊。哎，那咱们的这个采摘园是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要去的话，开车过去应该怎么个走法啊，会比较好？ 有在咱们园区北向跟南向的。又从北向就从那个四星桥 啊 到汉河路左转。 嗯， 就到汉河路东侧就是我们的园区。 哦， 又从南向就从那个定慧桥，定慧西桥，完事后从这儿走辅县，到芙蓉路口右转弯，也直接到我们这个园区里。 哎，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一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采摘园。那咱们的采摘园有什么样子的特色的？比如说好的玩法，或者是我们可以有哪些玩法什么的？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是2010年开始建设的，投资建设的，完之后一直这几年那个采摘。葡萄有40多个品种， 是， 而且我们这个应季水果都是有周期性的，像那个葡萄从5月份开始，完了之后呢，就是樱桃也是5月份下来，基本上6月中旬、6月底就结束，陆续下来就是什么像梨啊、桃啊、枣啊、杏儿啊，而且今天我们还，栽了一些那个 那个矮化蜜汁的那个苹果。 哦， 啊，这苹果为什么摘呢？就是它补了十月份以后，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的空白，就那个时候水果没下来。 对对对。 所以呢，那草莓也没下来。所以呢，这个苹果摘上之后呢，也是把这空白给补上了，就是常年都有水果。 嗯， 哎，所以从一日到十二月份一直都有水果。 而且除了水果，我可知道咱们家观光采摘园还有蔬菜呢。老百姓到那儿也可以摘蔬菜， 而且我们这还有一个小菜园，小菜园 里边有什么呀？ 所以我们这园区呢，就是占地面积跟那个规模还有那个规划，在离市中心最近，而且就是也获得领导的好评。所以就是说，离市中心最近呢，我们给那个市民提个好去处，就是休闲观光采摘。 哎， 完了之后那个。小菜园呢，现在1000多块地 哦， 现在我们已经租出去800多块，现在还有将近200块。 这就是我们以前玩游戏叫什么开心农场嘛，是吧？ 对，开心农场 就是我，那是我自己去种，还是说我就把这块包下来，然后呢，我选想要种什么菜，你们帮我打理，然后这个样子呢？这怎么个玩法？ 这个有两种形式，一个是托管，就是让我们代种；一个是就是自己种。一般我们建议还是自己种，因为这个市民就是闲暇的时候可以到我们这儿去体验。去休闲，自己种的菜，我们提供什么就是免费，都免费提供的，都是水、肥料，还有工具 啊， 那个菜苗、种子都是我们免费提供的。 到时候您就自己种去呗， 空手去，就是去了就能干活能种。 哎，就你看，你空手去就行，反正当玩儿似的。到了那儿，什么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对， 你种完了，那他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半个月我，哎呦，我突然有事儿出去一下，我也照顾不了，让你们帮我照顾照顾，可以吧？ 我们这儿有管理人员跟他说一声，帮你浇浇水，帮你管理打理。 哇、 哦，哎，这个挺好的。 对呀、啊，等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己家种的萝卜白菜。 对，这就不用玩游戏那个什么开心农场了，是吧？就上您那儿就行。再跟我们说一说咱们的这个，比如说联系方式啊，或者是我们怎么找您啊比较好啊。 那个我们的联系方式就是我的手机是13801045589， 13801041045589，你看5589，或者您直接搜田村啊， 还有一个68188196， 68188196， 还有一个68188300， 咱孟总就是敞亮， 哎呀，好， 直接把手机告诉他， 对对对，对，不能去借钱啊，对对，好嘞，好，当然我们说这是农场这一块啊，我们玩完了，这个怎么说呢？ 采摘完了， 采摘完了，然后呢也这个劳动了，哎，这个时候中间就饿了，饿了我们去哪儿？ 当然去丹江渔村吃大鱼了， 大中午的是吧？咱们得找个地儿，这个请我们的丹江渔村的经理给大家说一说。关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丹江渔村啊。 好，我们呢是来自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湖北丹江口。那么这个我们家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鱼的这个水质特别好。湖北丹江口水库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它那个全年330天是一类水，一类水是可以直接漂饮的。就是你去的那个那水库里面就直接就是那个拿杯碗一杯就可以直接喝了。所以这个水质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全中国最好的水质。对，那么那个在这水质里面那个养出来的这个鱼哈，那个、包括库鲜，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农副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来自湖北丹江口。那么它那由于它的日照时间、阳光、气候、照射、植被等等综合原因，所以它这个品质是绝对是真真正正纯天然那个有机产品。比如像我们家主要经营的是丹江口三宝，那里面我们的拳头产品就是翘嘴鲍鱼。那么那个这个鱼的话呢，出水3分钟就死，就是在丹江口本地你也很少能够吃到活的，但是在北京，在丹江渔村你就能吃到活的。 为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家养的这儿。 对，是我们就那个前期就是为了这个鱼，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和财力，就把这个鱼从丹江口水库把它用冷链运输，16个小时，在中途呢加4次矿泉水，它才能到北京成活。 我喝这矿泉水来的， 这成本投入 绝对是的。对，就是你在丹江口本地，它这个鱼出水3分钟就死，气性就特别大，只要它一出水，这个鱼就要死。所以那个在我们北京丹江渔村的话，你就能吃到这个活的鱼，全中国就只有我们家能够吃到活的。 哇、哦，独此一家， 不在那个水库里，不在库区，那你能够吃到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产品唯一。 这个鱼真的，我们吃过，特别的鲜美， 对，特别好吃， 特别的入味。 我觉得我们得让那个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再把关总再邀请， 我看行， 详细的介绍一下。 对， 因为我去过他们那儿，吃过一回，当时我找到丹江渔村也是非常偶然，是因为有朋友要来北京玩，他就住在那附近，我在想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呢？就突然发现，在底下网上的口碑里边就有，就说真没有想到，说我们附近家附近居然还有这样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吃饭的地儿，而且我当时去了以后也确实是这个完全超乎我的想象，环境也很好，如果你要请个客，这是里边也有那种小亭子小包间，而且是一个小木屋一个小木屋的， 对， 就是环境很好。 我们那个建筑风格的话是把就是原来就是那丹江口在历史上叫均州，把均州旧貌就是直接还原，那均州旧貌就是他们是叫房中房，盖一个大房子，在屋里面再给儿子盖一间，再给姑娘盖一间，我们呢就是一个大房子里面盖的一间间小房子，就您说的一间间小木屋，这就是均州旧貌最传统的这个传统风格，我们直接把它那个搬过来， 这就叫特色， 还真是得找人来解释一下。 咱们吃美食的时候，还有旁边这个环境哈，影响着看着，其实是心情会更好哈。其实说到咱们丹江渔村里面，除了可以吃鱼之外，还有好多个区域的划分，咱不仅是可以吃鱼，还有看的、玩的、买的，是不是？ 对，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是我们这边的话有文化区，比如说这个丹江口那靠近河南之后呢，有卧龙文化在里边，那么之后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那专门的一个儿童区，就那可以玩的那各种秋千啊，最主要呢我们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农副产品那个展销区。 展销区、 对，这个主要的话我们是解决库区移民的就是这个产品滞销的，就是这些都是他们的生活来源，那么解决他们的这个产品那个滞销问题，我们就把这个所有这个库区移民的种植的所有的农副产品全部就在我们丹江口渔村里面都有一个那专门的展区，我们有160个品种啊、那个差不多将近260个品项、那么之后呢这些全部是来自库区移民手中。对， 哎，你看啊，我们已经有朋友在网上就问了，这可能现在这就问采摘那地方呢，就给解答一下，说那个我是从海淀建工门路是吧，坐车怎么过去啊？这块那孟总您知道吗？ 直接有坐地铁的话，直接到玉泉路路口。 到玉泉路路口。 到玉泉路路口一直这个右转，就是一直向北。过田村路口那有一个京良广场。京良广场走辅县有一小口， 哎， 有800米就到我们的。 好，那我们请这个我们的丹江渔村的经理也给我们说一说，咱怎么去咱的丹江渔村。其实去你们那儿，因为我上次是开车去的，就你们那地方还得走一个小路，所以有好多人说，哎，没发现你们这儿有这么一个好地儿啊。您给我们说一说。 如果要是驾车的话，直接导航丹江渔村四季青店，直接可以进去， 很方便，其实 没有问题。 如 果要坐地铁的，地铁6号线可以到五路居下了之后呢，可以倒车那个。叫啥来？三三幺啊，还是多少？那个公交车，因为我很少坐。要是还有一个地铁线呢，就是从那哪儿，就是那刚才孟总说的那个，坐地铁到玉泉路，从 B 口下之后呢，再坐那个特时，直接就到京城广场那站下。下了车就是走辅路，就往里面走第二个路口右转。 就到了。 对， 其实你到了那儿，你会发现这个门面很大的啊， 对， 就是很容易发现的。 路很难找。 对对对。 是。 但是呢，进去之后你会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 没错。 对。 好，咱在这个丹江渔村吃饱了饭之后，咱下午又该行动了。那么究竟去哪儿？咱先进段广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想了，这个晚上我们要去哪呢？中午已经吃了丹江渔村了，那晚上咱们这必须得来点皇帝般的享受。 对，下午咱得先参观参观博物馆，还得消消食啊。 对， 是不是啊？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玉仙都皇家菜博物馆。哎呦，一听这名， 邢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家博物馆特色吧。 好的，主持人好。2013年呢，我们创办了国内首家的皇家菜博物馆，也开创了文化加餐饮的一种经营模式。在这个博物馆内呢，有150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馆内分3个区，分别是文化展示区、 互动体验区，还有活态观摩区， 嗯， 也形成了博物馆在饭店中，饭店在博物馆中的这么一种格局。 嗯， 在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有可以搞博展呀、教育、学研、品鉴，还有文化交流这些活动。 嗯， 我们也先后呢被评为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 嗯， 皇家御膳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位，还有北京市的注册博物馆。 嗯， 我们现在呢也跟300多家旅行社，国内外的旅行社呢有合作， 嗯， 也形成了这个国内外游客来北京游故宫、登长城、品皇家菜的一个品牌。目前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截止现在，我们共接待国内外游客呢将近150万人次， 嗯， 已经成为咱们京城文化旅游的一张金色名片了。 哎，其实呢，我们特别好奇，就是这个皇家菜博物馆，你们存的就是你们的镇馆之宝啊什么的都有什么呀？给我们介绍一下， 从哪儿传承下来的？ 对对， 我们是御膳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位。 哦， 我本人呢也是第五代的传承人，所以我们当时设计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责任和义务， 嗯， 要通过博物馆免费的让游客和食客参观去体验，从而更好的去保护、传承、发扬、创新咱们中华的饮食文化， 哦， 让皇家菜造福百姓、名扬世界。这个博物馆呢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藏品， 嗯， 但是更多的呢，因为是一个饮食类的博物馆，可能更多的呢还需要您用您的舌尖呢去体会、 去品尝。 对对， 这是属于叫活着的博物馆。 是，现在我们就是说让历史回到现实，让传统活在当下，怎么样让博物馆活起来，活色活香的，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是我们这个博物馆的一个特色。 对 对， 而且还有个特点呢，就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因为我知道在咱们家博物馆当中啊，不仅是能够去看一些个历史的传承，还有现代化的厨房体系，这我相信也是咱们参观者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是不是？ 是的，我们这个厨房呢也被北京市首家列为首家量化分级名厨量灶的 A3 星级企业，也是第一家，也是目前的唯一一家。 哦， 对， 哎，那你比如说我们去你的博物馆以后，您刚才说我们怎么个玩法呢？比如说我们吃饭的地儿旁边就有展物吗？还是怎么样子的？ 我刚才说过了，我们这个是博物馆在饭店中，饭店在博物馆中。 对啊，我这个就这句话，我想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是这个意思。 嗯， 我们有三个区，文化展示区呢就是供这个参观的。 嗯， 这个面积呢大概是2000到3000平方米。 啊， 你比如说。说如果晚上想来，可以提前一个小时来， 嗯， 我们会有免费的讲解员， 哦， 带着您参观一下， 哦， 去感受一下中华几千年的这个皇家菜的美食的文化。 哦， 从这个夏商周一直到明清，每一个朝代我们都有一个馆，把当时皇家菜的形成、它的特色、它的这个特点，都用这个菜模、人模还有这个讲解给您去展示出来。 哎，那你我有问题来了， 嗯， 你我走着走着，你给我讲解着一看，嚯，我听你说这道菜讲得太好了，我就想吃这道菜，能吃到吗？ 当然可以了。 哦， 你不但是能吃到这个菜，我们在2016年呢，我们还面向消费者呢推出了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皇家美食体验剧，叫《千年味道》。 哦， 这个《千年味道》呢，吃的就是穿越。一席帝王宴，穿越3000年， 厉害了。 对，我们把这个饮食文化和大型演绎呢去结合， 嗯， 以现场表演和讲解的形式给大家介绍中国传统饮食发展和美食制作工艺。比如说今年我们去年我们接待了一带一路美这个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户外活动， 嗯， 有大量的外宾来看，因为这个活动之中我们就介绍了一带一路美食的一个行程。 好好好， 嗯， 非常感谢我们的韩馆长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得再抓紧时间让我们的这个 王伯辰， 王伯辰啊，王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四季青镇的这个你有哪些惠民文化啊能够带给我们让我们去玩的啊。 其实我们四季青啊那个四季青镇啊一直特别重视那个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嗯。嗯， 然后尤其在那个我们近年来呢就是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然后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践行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主线，然后秉承的那个为百姓服务、立足基层、然后惠民乐民的一个理念吧。然后就是开展了很多很多的一个惠民活动，然后并且呢，我们还着力打造了一个我们文化四季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品牌。 哦， 啊，对，然后建立了微信公众号跟文化四季的 APP 平台。 哦哦哦， 然后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活动啊都会在这个两个平台上进行公布、 啊，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然后进行报名。 是， 对，然后尤其是那个 最近吧， 嗯， 最近，然后我们就是同时开展两个系列的活动， 什么？ 一个是我们四季青镇28届农民艺术节， 嗯 和一个暖冬文化系列活动， 嗯， 然后这个活动啊，包含了各种的培训， 嗯， 还有那个体育比赛、体育的体验。体育项目的体验， 嗯， 还有一些就是儿童的，然后象棋的比赛啊，然后冰雪挑战季啊，什么什么的， 哦， 特别特别多。 是，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家的那个 APP 是什么？ 就是可以是这么着吧， 啊， 就是关注，就是打开微信平台，微信号，然后搜索文化四季， 文化四季、啊， 微信公众号，文化四季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 好 啊， 那接下来时间我再跟大家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个景点啊。 好， 刚才很多人都在网上问的，说这个采摘员叫，我们的采摘员叫田村海州慧林，田村海州慧，智慧的慧啊，林那个上面一个鱼下面一个林的那个葡萄观光园， 嗯， 丹江渔村，这个好理解。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叫玉仙都，玉是御驾亲征的玉，仙是神仙的仙，都是都市的都，玉仙都皇家菜博物馆， 希望大家周末有时间一定去那儿看一看，走一走，品尝美食。谢 谢 四位。 谢 谢 四位。 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0%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享。上汽大众400820-1111。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零利